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何意》，作者楚寒一清，第51集。为了赶上下午4点的会议，单隐生提前5分钟就到了公司。虽然会议还没正式开始，但许亚给单隐生打的追魂夺命 call 已经打到第5个了，但单隐生始终没有接。他有着谜一般的自信与从容，不接电话就算了，他还在会议开始前的2分钟还拐去咖啡室接了杯咖啡，然后才晃悠悠地往会议室走去。最后他在3点59分走到了会议室的门前，遇到了快要疯掉的许亚。 单总，您知不知道？ 知道什么？有什么好咋咋呼呼的？公司又不是只有我一个负责拍板的，况且现在我不是来了吗？ 话音刚落，单隐生漫不经心地推开了会议室的门。门被推开，会议室里的人都齐齐将目光转到单隐生的身上。所有人看向单隐生，单隐生则看向一个人。在他看到那个人的时候，那谜一样的自信与从容就从他身上消失了。 杜彦礼？ 单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啊？ 完全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的单隐生，在这个场合见到了杜彦礼，就如同看见了一只突然出现在人类世界的恐龙一样，怎么看怎么惊悚，怎么看怎么神奇，又怎么看怎么惊喜。 真是太意外了，我超开心的。 没等单隐生因为这意外和开心做出点什么，Musis 这边负责谈判的经理就轻轻地咳了一声。 单总也到了，大家可以开始了。今天的具体会议内容大家都清楚了。 我不清楚。 单隐生这话一出，弄得大家一时间都不知道该给什么表情。只有杜彦礼装作不经意地拿起文件遮住了嘴巴，只为遮住那扬起的嘴角。他看着单隐生，只见对方的眼睛正闪闪发亮，好像有烟花在眼中炸开，又如星闪烁。 看来隐生明白我的想法了，这家伙很高兴，我也挺高兴的。 尽管这合作来得突然，但会议最终还是圆满地结束了。这份关于杜氏财团和 Musis 深入合作的合同，在双方高层的共同努力下，以一种叫人啧舌的速度继续推进着。3天之后，双方就签订了合同。为了快速推进项目，两位总裁决定先一起办公几天，把一些必要的事情赶在年前敲定下来。为此，杜彦礼特意把自己的办公室整理了一下，为单隐生腾出了一个办公位置。于是乎，这天早上，总裁办公室人流进出，忙忙碌碌，为单总布置新的办公室。杜彦礼依旧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他的文件，单隐生则背着双手站在陈列架前，欣赏上面摆放的证书和奖状。在这之前，单隐生也让许亚把相关资料直接转移到杜彦礼的办公室来。 许亚，把需要用到的资料都搬过来吧。 只是那堆资料那么厚，总让人觉得单隐生不像是来临时办公的，更像是要长期办公一样。这会儿办公桌椅弄好了，资料也放好了，工作人员也知趣地离开了。一直在假装看陈列架的单隐生也终于可以转过身来，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除杜彦礼以外没有其他人。他又扫了一眼大门，门也关得好好的。 很好，非常好。 杜彦礼慢慢地走到单隐生的身旁，然后正经地将手覆盖在杜彦礼的手掌上。 你。 单隐生不正经地坐到杜彦礼的腿上，然后非常不正经地去亲杜彦礼的嘴。 不能再让这家伙胡闹下去了。 杜燕离板着脸，把单隐生牢牢地按在自己的腿上，然后给了对方一个法式深吻，把人吻到晕头转向，再也胡闹不起来。长长的一吻结束，两个人都有些喘息。 杜先生，距离上次我来你办公室也才一个月多一点点，那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的呢？ 你都说了那时候，那时候和现在当然不一样。 杜燕里用手按在单隐生的脖子，指腹轻轻地摩挲着对方的皮肤，又轻轻按捏着对方的脖梗，像是在叼一只猫的脖子。单隐生被摸得满意了，也不计较过去的小恩怨，惬意地在杜燕里的怀里趴上一会儿，然后就乖乖地坐回自己的办公桌，也开始看文件了。总裁办公室总算安静下来，有的只是翻阅文件和签字的声响。但好景不长，安静的办公室突然响起了一声隐秘的哈欠。这声哈欠让沉迷工作的杜燕里一时惊醒，他抬头一看，只见单隐生一只脚踩在地面，一只脚翘在大腿上，正操纵着椅子的转盘转来转去。顺应哈欠的动作，单隐生含了口气在嘴里，腮帮鼓出个可爱的弧形来。单隐生只是盯了一会儿文件罢了，就开始眼皮打架，接着他又突然惊醒，然后使劲晃了晃脑袋，试图让自己清醒些。看到单隐生这样，杜燕里就拿起座机电话按下内线，让秘书送两份早茶进来。十分钟后，秘书小姐和许亚都进来了，他们一人端着一份早茶，分别走向不同的办公桌，安静地将早茶放下，再转身离开。离开的同时，他们又碰到了一起，互相对视一眼，心中都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总觉得好像突然之间他们就变成了同僚。 各种各样的合作见得多了，可是深度合作到在办公室里再安排一张桌子一起工作的还真是没见过啊。也许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吧。 看着送到自己面前的小饼干和咖啡，单隐生总算精神一振，他迫不及待拿起了咖啡喝了一口。 醇厚浓郁，味道不错。奶香四溢。不过杜燕里的早茶奶味居然这么重。 疑惑的单隐生瞟了杜燕里一眼，这时杜燕里正靠在椅背上认真地翻看一份合同。 看来他手上的合同还挺重要的，过了那么久才翻译。大概他在逐字逐句的审阅吧。 认真的男人总带着平常没有的魅力，这时的杜燕里就连下颚的弧度都写满了诱惑的言语。单隐生的沉困瞬间就消失了，他看看小饼干，又看看杜燕里，脑海里又冒出了新的主意。他悄然走到杜燕里的身边，然后把小饼干递到了杜燕里的眼前。这块饼干圆形，有花边，奶味浓郁，是杜燕里和单隐生在一起之后他特意吩咐秘书买的牛奶饼干。所谓物似主人形，饼干和他内心模拟的对象确实非常配，所以杜燕里还是挺满意的。他侧头咬了一口饼干，但还没咬下来，捏着饼干的手却突然松开，单隐生的脸迅速地凑了过来，他咬住了饼干的另一半，咔嚓两声，单隐生和杜燕里脸贴着脸的吃完了这一块小饼干。 你， 杜燕里看了单隐生一眼，单隐生正冲着自己得意洋洋的笑，连嘴角沾了饼干屑都没有注意到。杜燕里就伸出手抹了抹对方的嘴角，再收回手，用嘴舔了舔手指，把上面的饼干屑给吃了。 这块饼干味道确实不错，但似乎有点甜过头了， 就像打翻了糖罐一样。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两个人保持着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互动一次的频率，安稳地过完了一起办公的第一天。窗外的天色变得昏暗，时钟的时针也指向了数字六。杜燕里和单隐生不约而同地合上了文件。杜燕里自行总结了一下今天的工作效率，他意外地发现，虽然自己时不时被单隐生打断，但整体效率居然不比平时差，甚至要更好一些。 难道是因为今天的心情比平时更好？也许我可以跟单医生一起长期工作下去。 杜燕里这么想着的同时，其实单医生也总结了一下自己今天的工作效率。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用了一天时间完成了一个月的工作量。 今天的工作效率真是太可怕了吧。果然杜氏财团的工作氛围还真不是盖的。就是有点累。我没事完成这么多工作量干什么？我的本职工作不就是把控把控 Musis 的审美吗？ 单隐生转头看了杜燕里一眼，刚好对上了杜燕里的视线，对方直接冲他微微一笑。 但谁让杜燕里在呢？ 本集已播讲完毕，欢迎订阅、评论、分享哦。